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这段音乐你就会感觉好像行进在路上的感觉，而这首曲子也正是叫《孤独的旅程》。但是其实音乐中你倒觉得一个人在路上还颇有乐趣。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今天是星期三，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在暑期的你在做什么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你分享一些经典的电影音乐，同时呢也会和你来聊聊最近的热部，比方说奥运会，还有奥运会当中的音乐，在周一的节目当中和你分享过一部分。那今天呢也会和你继续聊一聊电影音乐的作曲家有没有和奥运会有关的。曲子真好听，和电影有关吗？当然，这是选自电影《绿皮书》。周一的时候和你分享过一些音乐，而在上周日啊，也进行了五月时光的第四场音乐会，和爵士有关。所以呢，在前两天还分享过这部电影，电影当中的爵士。而这一段呢，其实是另外一段和爵士无关，但是很有意思的一段音乐。绿皮书。 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在今天和你分享的是有关于最近的奥运有关的电影，还有在最近大家想看到的一些经典的电影，也许你印象深刻的。周一就和大家分享过这首奥运历史上最有名的音乐《奥运号角》。大战又来了，那无论是奥运号角还是星球大战，这位作曲家就是他的创作，具有着典型的一开始以铜管震撼出场的那种感觉，星球大战也不例外。约翰威廉姆斯为奥运号角，就是在第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的创作的音乐，而前身是因为他成功的创作很多具有代表性的电影音乐而闻名世界。要说星战系列，最早 导是1970年的，那个时候约翰威廉姆斯就已经成名了。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在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在电影当中留在影史上印象深刻的那些电影，以及和奥运到底有哪些关系的作曲家和电影呢？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星球大战》，我想大概所有的朋友，爱音乐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部电影和音乐吧。这个关于《星球大战》可以算是约翰威廉姆斯为这个系列创作的非常经典标志性的音乐，太空歌剧式的交响乐恢宏而浪漫，大气磅礴而富丽华美，极富感染力。而它的配乐对于这种电影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何止电影音乐呢，就刚才我提到的像奥运号角啊等一类的音乐，典礼上出现的音乐都是这样，就是具有着那种大气辉煌还有大铜管大管弦的特色。那在今天上半时段呢，我们也来分享一下约翰威廉姆斯的曾经的一些经典创作，这些大气的创作，其实他早期的创作还有大家熟悉的包括《简爱》等等， 但是另外一类大气的创作呢，就像包括像超人这类的电影。听着星球大战的音乐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无论是超人、星球大战这种太空系列的电影，很多电影都是有不同的。比方说，那你认为最有名的太空类型的电影的奠基是哪一部？那我觉得大概应该是1968年斯坦利·库布里克的他的《2001太空漫游》。在那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古典音乐，包括贝多芬第五啊欢乐颂，还有第九欢乐颂、第五命运，还有包括蓝色多瑙河，还有最有名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而在星球大战的这一部的时候，其实两年之后，在那时候产生了很多太空系列的电影，而星球大战也算是太空系列的电影的奠基。更不要说是约翰威廉姆斯创作的这类型的音乐，大型的歌剧类型的音乐，太空系列将这种交响融合在一起，算是一部伟大的当代史诗。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段音乐当然并不是星球大战，而是约翰威廉姆斯又为一部科幻电影系列创作的音乐，那就是 Superman 超人。暑期科幻电影的类型，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从星球大战到超人到各种类型的一些科幻电影当中的音乐。其实星球大战有很多类型的音乐，比方说帝国进行曲，比方说其他的，像这一段也是来自于星球大战另外一个主题，大管弦乐。 要说音乐的历史，在当代，约翰威廉姆斯绝对会被誉为是当代作曲大师行列。那我也曾经介绍过，相信100年后，很多留下的这个时代的古典音乐一定会有电影音乐这个书写的行列，排在前几位的一定会有约翰威廉姆斯，当然莫里康内这样的大师也绝对会在其中。而其实暂时电影音乐它并不是横空出世的，最早的电影音乐是古典，它们又是和哪些音乐产生关系的呢？比方说瓦格纳这样的宏大的管弦乐乐队的配器，其实就像是给很多的音乐造成了一种空前的一种历史感，奠基辉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瓦格纳的《纽伦堡民歌手》序曲，从古典，从电影穿越到了古典音乐。这首《纽伦堡民歌手》序曲，这可是瓦格纳很有名的歌剧系列之一，那就不要再说像他那么有名的女武神了。那我就今天不给大家带来女武神，就像刚才的这一段部分的铜管以及弦乐的部分，它的张力，它的辉煌，是不是足以影响今天的电影音乐呢？来看看大家在说什么。有的人在说乒乓球，有的在说，如约而至说了啊，今天新加入的朋友欢迎你，他说觉得在节目里听比自己听更有画面感，是音乐当中的那种形容间奏，还有你不觉得大家在同步聆听的那种震撼吗？很多人都将瓦格纳的作品或者他的音乐系列做文章，但是你在他的音乐中确实可以听到那种荣光荣耀的感觉。在你听过了瓦格纳的这首作品，从《星球大战》听过来的，如果很多朋友在今天在听古典也流行的话，你会觉得哦，其实原来古典音乐离你并不那么遥远，是不是？就是你听到这些音乐，听过《超人》，听过《星球大战》，甚至听过了一会儿，我们下半时还可以听听《复仇者联盟》，这些音乐你就觉得哦，它的根源在这。但是瓦格纳的根源又在哪儿？其实包括像

可否认吧，音乐有那种色彩感，没有比刚才我们一开始听到的当弦乐与管乐同时出现的时候这种绚丽的色彩。我相信当你听到的时候一定是满眼的那种包括烟花辉煌色彩都在其中，音乐视觉的双面的结合。我们这里听到的是约翰威廉姆斯的《E.T. 外星人》主题，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在今天为你带来的是电影音乐周三电影音乐系列。今天我们就从奥运号角开始听起，那上半时段也是听过了约翰威廉姆斯创作的很多和科幻有关的电影，但是我说了，当这些电影音乐从哪些音乐当中吸取养分呢？很多的古典大师的音乐都有。的这首 E.T. 的时候，他的很多的音乐进行运用了很多古典的当中的不断的转调离调和声不断的变化，但是音乐的整个的感觉，你看在不同主题上转换，行走在太空中的感受。外星人，然后前上半时段呢都给大家听的是很激烈的这种铜管大管弦乐队，所以接下来这首我们歇一会儿，这首其实也选自复仇者联盟第四部当中美队与卡特特工跳的那支舞 It's been a long long time。 touch me once again. It's been a long, long time. Haven't felt like this, my dear, since can't remember when. It's been a long, long time. You'll never know how many dreams I dream about you, or just how empty they all seem without you. So kiss me once, then kiss me twice, then kiss me once again. It's been a long, long time. 说什么？安德说了，说今天的信号不太好，五秒钟停一秒，如同心脏早搏。还不知道其他的地方的朋友，在今天利用网络来听广播的朋友，今天信号怎么样啊？那其实要是如果你自己的信号的问题呢，建议你暂停一下。如果你用的是像听听 FM 啊等这些移动网络来听，那暂停一下，然后再继续播放，可能会信号好一些。但如果是直接用收音机来听的话，我相信不存在这个问题。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今天呢从奥运会上的奥运号角想到了很多电影当中的音乐，而下面一段呢，其实刚才我们听过了星球大战，听过了超人，那下一段音乐来听听当代的。这段音乐就想到了复仇者联盟那些一个个的群星们，那些闪耀的超人们，无论是钢铁侠，会想到其实在那天五月时光 还 Q 到了那一首《爱你三千次》。想到这些音乐，这些充满正义感的音乐，在今天又有哪些变化？刚才我们听过了瓦格纳，会想到他的《纽伦堡序曲》《女武神》，想到了《星球大战》。在今天这些音乐，你看加入不同音乐的类型，有一代代的音乐家为之努力。在今天的音乐，你看在这里面已经有了电声音乐的加入，不只是大管弦、大乐队、大铜管。为复联创作音乐的这个主题是艾伦·斯维斯查，他的祖辈是意大利的阿斯蒂里尼，他从小就喜欢音乐，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位爵士吉他手。所以前两天还和朋友聊，那这些音乐无论是到后来的进行到摇滚，后来还有包括喜欢爵士的，很多人可能是先天就喜欢这类音乐，但是之前还是有一些基础，像刚才来说的艾伦·斯维斯查，还有以前包括的 John Barry， 他们都是自己成为一位爵士吉他手、爵士乐队。然后他进入到了伯克利音乐学院学习了两年，后来又加入一支摇滚乐队，从爵士到摇滚，还担任鼓手，并且开始学习表演还有编曲。然后他又重回到伯克利学校深造，获得了荣誉音乐博士学位。到后来呢，其实在72年的时候，当时22岁的艾伦·斯维斯查经人引荐进入到了好莱坞，那时候呢就开始给一些音乐编曲了，而且呢他与一位导演相识了，他们开始一部在热门电影叫《绿宝石》当中的第一次合作。这个合作也是1984年，刚才说发生什么事儿？洛杉矶奥运会。那其实曾经的那些像约翰威廉姆斯啊，这些音乐都给他们留下了前人留下了后代的印象。当然艾伦·斯维斯查创作了很多不同类型的音乐，像回到未来三部曲。在当时他创作回到未来三部曲的时候还是中规中矩，没有什么特色，到后来越来越有特点。那尤其是包括很多的电影音乐，他也奠定了不同的风格，比方说以前和大家分享过多次的电影《阿甘正传》的配乐也是艾伦·斯维斯查的创作，这就是电影当中那首《羽毛》的主题。一开始出现只是钢琴和弦乐，进行的是交织、飞舞、盘旋。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说到奥运会当中的音乐，怎能没有它呢？这也是一部电影当中的音乐，《火战车》。火战车是在伦敦奥运会上出现的音乐，同样也是电影音乐，叫做全名是《烈火战车》啊。这是1981年的5月15号在英国上映的一部电影，作曲者呢其实是希腊作曲家范吉利斯。那很多朋友也会想起在伦敦奥运会上，大指挥家西蒙拉特尔对憨豆的表演。那要说这部电影讲述的是20世纪20年代两个青年短跑选手的真实故事编写而成的，两个人并非来自主流阶层，但是最终代表了英国参加奥运会的开幕，并且最终代表了参加奥运会，并且赢得了金牌。所以这也正体现了体育无隔阂。刚才从约翰·威廉姆斯的奥运号角听过了《星球大战》，我倒想起了其实电影《星球大战》也是有一部分根据日本导演黑泽明的电影一部分的创作和改编而成。所以在艺术上没有国界，音乐上没有国界，体育更是这样，没有国界，体育的精神，奥林匹克的精神。好了，今天的古典流行到这里，在明天呢也很想大家继续分享这些奥运当中有关的音乐，明天见了。